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72面第六行看起。第六行，又阿弥陀佛即是毗卢遮那如来，如弥陀苏超云，智觉云，总持教众说。37佛，皆毗卢遮那一佛所现，为遮那内心正自受用，成于无智，自中央法界清净之，次从四智流出。四方四如来，其妙观察智流出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，则一佛而双而土，因弥陀即毗卢，故云一佛。土呢，在净佛国度；二土为华藏与极乐，双者皆也，亦为坚灵，盖为一佛坚灵两净土也。这些都是从现象上说的，性没有差别，相有差别。佛菩萨、祖师大德们都是清真发生的法身大士，他们都回归到自性，也就是贤首过师所说的自信清净圆明体。所以从性上讲，是一不是二；从相上讲呢，是二不是一。啊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真相就大白了。啊，这才是真正的信心现前了。今天3月5号，是我们韩馆长14周年的纪念日。他是1997年3月5号往生的， 过去13年，每一年的今天，世界各地敬宗的同学都会到图文巴来做这个纪念。今年因为学院成立10周年，我们把这个纪念呢，就跟10周年纪念呢合并举行，啊，就延长到10月。昨天跟诸位报告过了，3月4号是张家大师圆寂54周年的纪念。他老人家是1957年3月4号往生的。1977年7月13方东美先生过世，34周年。1986年4月13李老师往生，25周年。这个四位大德成就了我们今天敬宗的沉船。这四个人当中少一个都不行，换句话说，就没有今天我们在此地聚会这个活动。啊，方东美教授接引我入佛门，这是个意外的，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不信佛教，方老师也不信佛教，啊，方老师是著名的哲学教授，大哲学家，我跟他学哲学，他特别给我开门课，哲学概论，每一个星期天在他家里小客厅小圆桌，啊，一个老师，啊，就是我这一个学生，每一个星期2个小时，啊，上午大概9点多钟到11点多钟，通常我9点半以前一定会到。这一部《哲学概论》没有课本，啊，也没有文字，完全是口传口授的，啊，他讲我听，有问题随时发问，随时解答。最后一个单元叫佛经哲学，我认识佛教是从这儿开端的，啊，他把佛经哲学介绍给我，第一句话就是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啊，这是把我们 以往对佛法的误会啊，错误的这个曲解佛法完全纠正过来了。在同一年，好像是两个月之后，我认识了张家老师，我跟他三年，大师也非常慈悲，也是每一个星期给我两个小时，也是一对一的教学，三年。我佛学的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的，学佛的方法是他传给我的，看破放下，看破是智慧，放下就是禅定。看破是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真实的了解，也就是一切法的真相，你明白了，叫看破。看破之后，自然会放下。放下是功夫。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，放下见思烦恼，你就成阿罗汉了。放下尘沙烦恼，你就是菩萨。放下根本无明，你就成佛了。学得再多，如果没有放下，你就中国人说寸步难行啊。在佛法里面讲，你无法提升自己境界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个办法啊。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再看破，看破再帮助你放下，一直到你放下也放下了，没有了，你的功德就圆满了。这是我认识张家大师第一天他老人家传授给我的，叫我去读释迦谱、释迦方志这两本书，这两本书唐朝人著作的，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告诉我要学佛，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。对释迦牟尼佛不认识，那你就会走弯路。你就会受很多辛苦啊！这种教导确实很少啊。一般这些高僧大德啊，他不会传授这个东西给你。嘱咐我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。我们堕落之后才了解，释迦牟尼佛是一个教育家，他是老师，30岁开悟，就开始教学，每一天讲经教学，79岁圆寂， 教学49年，这是个好老师，典型的教师。49年没有听说释迦牟尼佛哪一天去度假，就放假了，没有。逢年过节，天天还是讲解教学，没有一天中断。啊，真正是教不倦，学不厌，教学相长。啊，我们这才明了，佛法是教育，不是宗教啊。啊，宗教里面一定崇拜一个神，所以叫造物主，佛法里没有。啊，宇宙万法从哪里来的呢？佛说是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宇宙从这来的，生命从这来的，万物从这来的，这是个大问题。啊，这是科学跟哲学终极的目标，就想知道这个问题。可是现在科学跟哲学都没达到。啊，大乘教里头，3000年前，释迦牟尼佛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。唐朝初年，贤首过世，有一篇论文叫《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》。这一篇论文并不很长，真正是淋漓尽致啊，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、说明。唯心所现，谁的心呢？自己的心，不是别人的。唯识所变，谁的识？自己的识。啊，整个宇宙千变万化，是你自己的情识、分别、执着在主宰。啊，把宇宙的来源，我从哪里来的？万物从哪里来的？都讲清楚，讲明白了。我们要感激现代的科学家，特别是80年代。到现在这30年，最近的30年，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的辉煌。无论是宏观宇宙、微观世界，讲量子力学，跟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清楚了，现在科学家证实了。啊，这也证实这外国的科学家了。爱因斯坦他说过，他说世界上这么多的宗教，与科学走得最接近的就是佛教。啊，这个话被证实了。世尊一生教学，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还是教学， 把教学收获了，我们相信不超过300年。教学收获之后，取而代之的是金蝉佛寺啊，做种种法会呀，搞热闹，应该是近代的事情啊，古时候没有啊。古代这些帝王非常聪明啊，中国古人虽然是近天地鬼神，但是他不否定人的智慧能量，主张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。正如《大乘经典》里面所说的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心是自己的起心动念。换一句话说，自己的心主宰着自己，吉凶祸福也主宰了宇宙，一切变化啊，大乘教里关于这些言论太多了，啊，极乐世界怎么来的？阿弥陀佛的智慧、意念成就的，啊，持续到现在，没有改变，没有其变化，这是要靠每一个往生的人，他们的心念要跟阿弥陀佛相应，极乐世界才能保持不变之啊。如果往生极乐世界的人跟阿弥陀佛不是同心同愿，极乐世界就衰了，就产生变化了啊！所以佛聪明，绝对坚持这一点，永远不改变这个原则啊，往生极乐世界第一个条件，心净则国土净啊，阿弥陀佛是清净心，这个经题上讲的，他的心是清净平等觉，每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的心都要清净平等觉啊，这三条具足，生十八土啊，由清净跟平等生方便土， 只有清净，平等觉还没有，生同居土，翻身同居土。虽然生到翻身同居土，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，你的平等觉就现前了，不可思议啊！极乐世界虽然有4土3倍9品，它是平等世界啊，有这个层次，不能说没有，程度不齐，但是它的待遇、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几乎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。这是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呢、我们前面读过啊。这一段的开始是黄念老的破除我们的疑虑，证实大乘佛法圆融无碍，大自在啊！让我们不要再有分别执着这种烦恼，最好连习气都断掉。我们的心跟弥陀就完全相同了啊！《华严经》里面讲华藏世界，讲毗卢遮那如来，毗卢遮那是化身佛，毗卢遮那的名号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遍一切处，说它为法性身、法性土，毗卢遮那住的常寂光净土，身遍一切处，土也遍一切处，没有形象。身土都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六根接触不到，它就在面前，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啊！你没有办法感觉到，科学家也无能为力。为什么？就是他们有现象，只要有现象，科学家就有方法发现它。他虽然没有现象，他能够现现象啊，所以他能生能现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就是他所生所现啊。他能生能现，他没有变化，所以叫一真法界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图啊。设法界里面呢有变化，为什么有变化呢？设法界里面的众生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这叫情识，就是有情识有分别 啊，勤实能变，设法界里面森罗万象所变，我们今天疏忽了，只是看到它所变，没有看到啊所生所现。所生所现跟所变完全融合在一起，我们看到了假象，没有看到真相，诸法实相没看到，实相就跟假象混合在一起。你要能看到实相了，那你就是法身菩萨了啊！你看不到实相，只看到假象，这是凡夫，特别是六道凡夫。四圣法界里面的人知道真妄混合在一起，但是他还没看到真相。六道凡夫连真妄混合在一起都不知道，啊，到化身菩萨了，他就见到真相了。啊，所以大乘经常讲啊，这一桩事情，为真方知啊。啊，你真正证到了，就明白了。啊，告诉我们，毗卢遮那佛跟阿弥陀佛是一，不是二。我们可经常也这样说法，毗卢遮那是化身佛，阿弥陀佛是报身佛，释迦牟尼是应身佛，一界是三，三界是一，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？报身是这个是化身是体呀，报身是相啊。应化身是作用啊，啊，以应化身来帮助设法界的众生，啊，帮助他们破迷开悟，帮助他们回归自信，啊，佛法终极的目标是叫我们回归常寂光。啊，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第一步。因为我们现在回常寂光是绝对做不到的，必须先在极乐世界好好的修行，把无世界的烦恼习气统统淘汰尽，才有能力回归常寂光。啊，常寂光真正的自己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学佛就是把真正自己找到。啊，身不是自己，身是假的。有生有灭，灵魂也不是自己啊！最近这些年来，在世界各地，我们都看到附体的现象啊！附体现象是什么？是灵魂在起作用。啊，说明人没死啊。啊，去年年初我们发现中国甘肃啊，有2100年前 罗马凯撒大帝派了个军团侵略中国，全军覆没，都死在中国。这个军团的鬼魂2100年没散呢。啊，变成鬼道的兵团了。他们道道地地的孤魂野鬼，苦不堪言。当年东征的时候吃尽苦头，死了这个2100年，天天在受苦啊。这是情执，这是分别之处，造成这个现象啊，附在两个妇女的身上，把这个故事说出来，真的一点都不假。啊，那么再看近代这些年，西方的催眠术很发达，一个人在催眠状态能够回到过去啊，过去一世两世三世啊，有一个报告，好像回到过去80多世，4000多年前啊，人住在洞穴里头，他能说出那个时候的生活状况。真明真有轮回啊，轮回转世啊，不一定是人生的，有转畜生身，有转鬼道身，也有上天升天的，还有到地狱的。所以人没死啊，真正明白这一段事情，你就不怕死了，你对于生死就完全不在乎了。啊，可是利苦得乐是一切众生所追求的，那怎样要利苦得乐呢？利苦得乐是果报，因是什么呢？断恶修善，恶的因就是苦报啊，善的因啊就是乐果。因果这个道理丝毫不爽啊。这一段里面讲弥陀苏超，这是偶一大师啊，莲池大师的作品啊，里面有一段知觉云，古时候祖师告诉我们，宗持教主说37福，宗持是大乘教，是一乘教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，啊，广义的说是一切大乘， 狭义的说是一佛尘，37佛都是毗卢遮那佛的化身。37，我们今天知道不是数字，是表法的。华严用十表法，弥陀经用七表法，密宗里面用16表法，这个地方37也是表法。换一句话说，设方30，一切诸佛如来，哪一尊不是毗卢遮那的化身？全是啊！毗卢遮那是长吉光啊。通通是从长吉光里面流出来的。等觉菩萨成佛了，这前面我们读过学过的，我相信大家都还能记得了啊。等觉菩萨提升到妙觉位了，这个时候十宝图不见了啊！现在面前的是长吉光图，回归长吉光去了。长吉光是一体，没有分别，不但没有分别，起心动念都没有，是一个圆圆满满的整体，这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三种现象都没有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全没有，但是又不能说它无，为什么呢？它一切具足，一切具足不是现象，没有现象，一切具足。所以只要有缘，能生万法，变法界、虚空界都是从它生的，都是从它现的。啊，正报一切诸佛是它现的，依报一切刹土是它现的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要问，我们自己这个身是不是从长吉光所现？是的，一点都不错。佛是他现的，众生是他现的。所以《华严经》上常讲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情与无情，没有一个能够离开毗卢遮那，这是事实真相。那么我们知道智觉禅师所说的话还是方便说，没有说透， 啊，他说：“这那内心呢，真自受用，成于无智啊，无中圆满的智慧。”说自啊，自己中央法界清净智啊。啊，这是体，清净智是体。那么其他的四智呢？流出四方如来，这个四智就是大圆净智、妙观察智、平等性智、成所作智、转八识成四智。啊，流出。这个四个如来，其妙观察智呢，就流出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如来。所以，阿弥陀佛跟毗卢遮那佛是一不是二啊？毗卢遮那佛是他的法身。啊，是无量寿佛的法身，无量寿佛是毗卢遮那佛的报身。所以一佛双土，因为弥陀即是毗卢遮那，故云一佛。那土呢？有净佛国土，二土华藏极乐，毗卢遮那在华藏，阿弥陀佛在极乐，叫二土啊，一佛二土啊，双金双身金也。故云一佛，啊，坚实意为坚定，盖为一佛坚定两净土，华藏净土跟这个极乐净土，是一不是二。有东密日本的密宗，因为阿弥陀佛即是大日如来，日行教大师阿弥陀密室云的解释阿弥陀的，一者无量寿化身如来。具法界功，不生不灭，是故大日如来何名无量寿佛？二者无量光，化身如来妙观察之光，遍照无量众生、无量世界，常恒施利益，故大日如来何名无量光佛？大日即毗卢遮那，大日即阿弥陀佛，佛教里头无论是哪个宗派，他的本尊名号不相同，其实是一个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再扩展到全世界，任何一个宗教， 他所崇拜的创世主都是一个，绝对没有两个。我最近10年有缘分跟世界各个不同宗教接触，我把我的看法向他们报告，那就是全世界大家所尊奉不同的教主，真神只有一个。每一个宗教那个神不同的名词，不同的形象，都是一个真神的化身。这个真神在佛教里面不称为神，佛教里面称为真如法性。其他宗教称他为真神，全是他的化身啊。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了。我们要互相学习啊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去研究你的经典，然后研究世界上不同宗教经典，你就会发现真的是一个。我问大家，你们相不相信真神有圆满的智慧？相信。真神有圆满的能力？相信。真神有圆满的相好？相信。真神能够变化种种不同的形象？相信。那就对了吗？真神在各个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生活方式，都变化跟你们这一个地区的人相同。你要是接触很多地区，你就感到很多大家不一样了，其实是一个。所以经典里面的教诲，总的目标、总的方向绝对是相同的。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、风俗习惯、文化背景，这不一样，大同小异呀。于是我们要彻底了解事实真相，一定要记住互相学习、互相尊敬、互相的敬爱、互相关怀、互助合作。才真正能体现出神爱世人。在佛法里面讲，范围扩大了，大慈大悲呀，神爱众生啊，比世人的范围大得太多了。神的爱心包括全宇宙，叫大慈大悲，无条件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宇宙是一体，是真如自性的相分，性相一如，性相不二。学佛必须有这种 认知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阿弥陀，这是梵语，具无量意也。从字面上翻，梵文阿这个音，翻成中国就是无，弥陀翻作量。这名号里头，它的意思是无量。什么无量呢？一切无量。这是它真正的意思。一切无量。寿命无量，光明无量，智慧无量，德能无量，相好无量，样样都是无量。中国人学佛的同学都知道，唐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都知道，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，你说那五句话是不是都是讲的无量？他明心见性，他说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无量的清净的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我们想想这五句，句句都是无量。让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意义。这个三种翻译是密宗翻的，无量寿、无量光，这两句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上讲过，密宗加了一个甘露王，密教以此三名，以其次第表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无量寿法身，无量光报身，甘露王化身，又可以为无量庄严、无量清净等等。有十二光明，一切弥陀名号。后面我们会念到十二光。都是阿弥陀佛的名号。 又阿弥陀三字，每一字一句无量意。无量意里头，每一意又具足无量意，重重无尽呐。中国古人所谓的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我们用这两句话来形容阿弥陀，可以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深妙的义理。古大德的解释很多，都没错，都有道理，真叫琳琅满目啊！阿字为不生之意，故是空地啊，这是以三地来解释。迷字为无我之意，故是随缘之假地。陀字为如之意，故是中地。三地，大乘经上常说的最普通引用的最多的天台大师的三谛、三智、三观，智者大师常说的阿弥陀密誓言，阿字一心平等，本初不生意，也说得很好啊。本初不生就是不生，不生当然就不灭，就是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，信德的名号啊。迷之一心平等，无我大我之意，无我是没有小我，只有大我啊！大我是什么呢？大我之体就是法身，大我之相，就像慧能大师说的，能生万法。万法是大我之相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自己啊。你如果真的明白、通达，肯定这个事实是真的，那就恭喜你， 你真的发生了。现这个身住在这个地区，跟这个地区众生现同了一身。现这个身做什么呢？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是为这个事情实现的啊，做出一个觉悟的样子给大家看，帮助他也觉悟，这就叫弘法利生。下面陀字，一心诸法如如寂静矣。一心是诸法的本体，体寂静，相当然也是寂静的。那么现在我们看的，我们心不清净，外面现象也不清净，刹那生灭，这个要知道，这与体不相干。我们的念头不是真心，真心没念头。大乘经里头常讲，真心立念，有念是阿赖耶，不是真心，叫妄心。妄心有念，真心无念。妄心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真心没有。佛菩萨用真心，真心就是阿弥陀；凡夫用妄心，阿弥陀就不见了。下面再看，又阿字，佛不异，是离智不二啊，法界体相故。这些是密宗的解释，对阿弥陀三个字的解释。华严经具足一切佛法所谓的宗门、教下、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，全包括。无量寿经跟华严经一样，也是通通都包括啊。所以念老解释这个华严经啊，解释这个无量寿经，用华严经解释，用禅宗来解释，用密宗来解释，说明这一部经的教义统一切法了。 不但通佛法各宗各派，还通现代的科学跟哲学。他全通啊，所以他能够解决问题。啊，我们要问，今天世界社会动乱，无量寿经能不能解决？能，肯定能。啊，你不相信，那就没法子了。无量寿经能不能解决现前地球上的灾难？答案也是肯定的，决定的。而且方法非常简单，真的难信之法了。啊，什么方法呢？就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就解决了。没人相信，不学佛的人不相信，学佛的人也不相信。啊，他为什么不相信？他对于这桩事情理事不知道。啊，真的清楚明白了，他相信了。这一句佛和佛号要怎么念？大师智教你的念法，你要能做到啊！释智菩萨怎么讲的？度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你用这个方法去念。就对了。度摄六根是万缘放下，度摄六根是智心一处。我们这个经上前面念过，智心一处啊，净念不怀疑。不夹杂，想续一生接住一生，不要中断，能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能解决社会问题，能解决地球的问题，能解决太空里头许多复杂问题。智心一处，无事不办呐！这社会出了问题了，能不能办？能办。地球出了灾变了，能不能办？能办。太阳系在太空当中的运作啊，轨道出了问题了，能不能办？能办。没有一样不能办。啊，今天难呢，难在就是大家不相信啊，这个难。难在没有人护持佛法了啊，护法这个使命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当时是富陀阁国王大臣啊，所以历代的帝王国家护法啊，带头来学习。 人民相信了，跟着去学。啊，现在走向民主了，国家领导人没有去学习这些东西，疏忽了啊，不重视他了，于是灾难就起来了。啊，灾难为什么？人心坏了。现在整个世界的问题，包括地球灾变的问题，啊，是人心的反应。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个地方的居民，个个都是上善之人。弥陀经上讲得好啊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上善了啊，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人心不善了，佛经讲地狱讲的很多，讲得很详细。我们同学前年下了一点功夫，查大藏经，查到25部经论，佛说地狱的状况，讲地狱的因果。啊，我们把这些经文抄起来，编成一本书。注经佛说地狱即要啊，这本书如果我们大家看看，反省一下，我有没有造地狱业？道教也有一本书《玉历宝钞》，流通量很广啊，江老师地狱变相图是根据玉历宝钞画的啊，我们拿了对照一下啊，太上感应篇仔细对照对照，我们犯了多少地狱的罪业。犯了多少恶鬼畜生的罪业，就知道了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他们的业障都消尽了，都爆掉了，恢复到清净，遇到佛法，这才顺利的去往生。如果业障深重，没有良心，不能回头，佛号念得再多都不能完成。啊，我们要真的虚心去反省，就知道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两条路，一个就是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啊，摄受我们往生极乐世界。另外一条路大概就是无间地狱。这一桩事情摆在我们面前了，我们选择哪一条路？选择西方极乐世界，造的罪业这么多，怎么消？只要至心一处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要相信，不要怀疑。一声佛号，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我们念为什么消不掉？为什么一面念心里一面在浮躁，就造业，所以把念佛号的功德抵消掉了。啊，告诉你用清净心念，啊，都是六根嘛，就是一切放下嘛。啊，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。其他的念头通通没有，这个力量就太大了。所谓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了。无始以来造的罪业，几天就消掉了。难，难在至心一处。难。难在对于这一桩事情的甚深的道理没搞清楚，没搞清楚就有怀疑，怀疑是非常大的障碍，叫贪嗔痴慢疑，根本烦恼啊。啊，没有怀疑的人有福了，真的有福报啊！啊，怀疑的人非常非常困难。啊，这才说了一个阿字。密宗佛部离智不二，法界体相，迷字呢莲花不一，妙观察之，生法二空，实相本来不然六尘，如莲花故。这就是清净心的要妙观呐，啊，生法而空，生是众生，法是万法，众生万法都不可得，啊，怎么样观法呢？贤首过思还原观里头告诉我们，先要明理，生法就是从一体起而用，二用就是正报跟依报，法是依报，身是正报。 一真二报，都是从自性清净圆明体所生的。体一尘不染，一切现象都不存在，所以虽然从体现相，相就不是真的，相是幻象。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佛讲般若22年，般若的宗旨是什么？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事出世间法全包括在其中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啊！所以法，一切法你可以受用，你不能控制，你不能占有啊！你要想控制想占有，你就造罪业，造罪业你并得不到它。啊，如果说造罪业能得到它，那这个造罪业还讲得通啊。造罪业得不到啊。所以自己要认真想想啊，第一个身体你得不到。你晓得什么时候死啊？连身体都不能控制啊，都不能占有啊，何况身外之物？所以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只有一个东西是真的，你疏忽了，灵性是真的。永远不灭啊，不是灵魂，灵魂跟灵性实在是一桩事情，灵魂是在迷的状态，灵性呢是在觉的状态，所以灵魂觉悟了就叫灵性，灵性迷惑了就叫灵魂，不能迷啊，迷了他就搞六道，出不了六道，觉悟了他就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了。怎么迷的？情执迷的。分别执着迷的，这是迷的现象，情执分别执着。啊，他不知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桩事情，只有大乘佛法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啊，劝你万缘放下了，生法而空啊。是想本来不然六尘，六祖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从来没染污，如莲花故。陀字呢，金刚不异， 如来妙智自性坚固，能破一切妄想缘底故。这是阿弥陀三个意思，三个字分开来说。自性坚固，不生不灭，本无动摇。怎么说能破一切妄想？他根本就没有一切妄想，也没有一切怨敌。怨敌是受烦恼，敌是敌对，对立没有。于世出世间一切法和睦同体，没有敌对，没有怨恨。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又阿字空义，一心发体，本自虚妄相，空无故。一心是真心，真心事出世间所有的虚妄相空无啊，它不存在啊。没有虚妄相啊。能大师报告里头，自性清净心，没虚妄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。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这是自性清净心的样子，难得他说的这么清楚，说的这么简单。迷呢，是假有相。真空妙有啊，一心平等，诸法如幻假有故。体空寂啊，相假有啊。陀中道矣，一心平等，诸法立二边。无定向可得故，中道是什么呢？中道就是平等心，不偏空也不偏有。为什么呢？空有是一，不是二。有在空中，空在有中，不急不离。所以菩萨示现在十法界，叫随缘妙用。随缘跟大家没有两样，妙用是什么？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叫妙。菩萨的心 常住在清净平等觉中，跟我们不一样啊！我们的心现在常住在妄想分别执着中，这个亏就吃大了。我们的心念起心动念跟烦恼相应了，跟真心不相应了，苦在这个地方，不能不知道。有阿赐有意，一心提相，本有不生，无灭皆故。阿赐法身是常寂光，真的是本有，不生不灭啊。无灭就是不灭了，这个意思就是慧能大师第二句所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，没有生灭，这是你自己的真心的，这是你自己的真我。佛法修学终极的目标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把本来的我找到。假我不要了，我发现假我不是真的，我要把真我找到。真我就是发心身，真我就是阿弥陀啊，真我就是卢舍那，真我就是大日如来。佛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本来就是佛。你是哪一尊佛？这些佛的名号全都是你的名号，你跟他无二无别啊。东风禅师说得好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，这个心真心啊，不是妄心。迷之空矣，一心诸法了，自心不可得故。一切诸法是从一心所生，一心就是自心，自心不可得，诸法就不可得。随诸法可以受用，可以欣赏，不能执着，不能控制，不能占有，也就是用的真心。想控制它，想占有它，你用的是妄心，妄心造业，妄心很苦，真心自在，真心不造业啊，真心随缘妙用，全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！你说这多妙啊！ 啊，驼子不空矣。这中道了，一心诸法，本来发生功德了，无断绝故。啊，对，阿弥陀，迷是空矣，托是不空矣。不空说什么呢？发生功德无断绝故，发生里面有般若智慧，无断绝。有自性本定，无断绝。有无量的功德。啊，我们讲德能啊。现在人讲无量的才艺，你容易懂。无量的能力，你有能力，你什么事都可以办得到，这都不断绝啊。无量的相好，世尊在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这是发生功德了，所以它不空啊。空中有不空，不空当中有空，你得把体相用通通融合起来，融通之后恍然大悟啊。又阿兹因依佛界众生，因一心修，因一心迷故，佛界众生因一心觉是菩萨了，因一心迷了，这就是众生了。觉迷都是佛界众生，觉迷不二啊！啊，觉迷是相上有觉迷，性上没有啊，事上有觉迷，理上没有啊。妄心里头有觉明，阿赖耶里头有觉明，真性里头没有。迷是行义，断人法二果；正身法不空，至佛果故。你看第二个讲行。行是造作，这里是最重要的，人我法果是执着，人我执法果执，这个要断了。 人我执是烦恼障，法我执是所知障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实现的时候，19岁出家，离开家庭出去求学，人我执放下了，他出去求学，求法了，求了12年，30岁，菩提树下，入更深的禅定，把12年所学的放下了，要法我执放下了。两种执着统统放下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。这叫真修行呐！所以真生法不空，一切法相有性无，从相上看不空啊，从性上看不有啊，非空非有，这是诸法实相啊，智佛果悟。能够提升到妙觉果位，陀是果矣，有因有果，这个极致啊，是用因果来解释阿弥陀。是不二一心，如如理智，是则佛果故。这就是你的功德究竟圆满。不二指什么？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不二。二是讲心相，是讲事理，是讲因果，这都是二啊，对立的。不二者，它是一不是二，性相亦如，理事不二。因果也一如，清净心里头找对立找不到，为什么找不到？它是一体，因果是一体，离世是一体，性相是一体，你怎么样分割？如是差别法门呢，即名字相异。所以这些名字相，马明菩萨在《齐心论》里头告诉我们，不要执着，就对了。你要是执着，你就错了。执着，你的心不清净。名字是假名啊，不是真的，怎么说它都可以，只要懂这个意思。所以名字相 是佛教化众生的一种手段，一种方法，可不能执着。执着你就吃亏了，你就错了。马明菩萨叫我们听教，就是听讲。听讲呢，不要执着言说相。我们不是来听他讲言说的。不要执着名字相，此地更加名字相，不要执着。第三个，不要执着心缘相。心缘相你听了之后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就错了。说实在话，佛说一切经没有意思。因为没有意思，所以字字句句是无量意啊。有意思就是一个解释了，就不能有第二个解释了。没有意思就有无量意。为什么？与自信相应。自信里头一法不离。反过来说呢，一法不舍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，法而入实啊。我们今天学经教，学了多少年不开悟，学了许多佛法，不是佛的佛法，是自己的佛法。为什么？都是自己怎么想怎么想的嘛，全自己的佛法，不是如来的佛法。如来佛法没学会，原因是什么？我们用错了心呐。我们做了文字相，做了名字相，做了心缘相，所以永远不知道如来所说的真实意。开经偈讲得好啊，叫你展开经界，愿解如来真实意。怎样解如来真实意？用真实心，用真心，那你就得真意，如来真实意。可是我们都是用妄心，妄心怎么能懂得如来真实意？又如是自相，互无定相。这个你讲了这么多，名字相，没有定相啊，怎么说都可以啊。如帝王珠，这是举个比喻来说，就好像忉利天王宫殿里面的所悬挂的罗网，罗网每一根网交界的地方都有宝珠，你可以看，不可取舍，没有取舍的念头。没有取舍就是没有爱憎，取你是喜欢他了，舍你是讨厌他，把他丢掉，讨厌他。没有取舍就是没有爱憎，那是意思是什么？平等心啊！底下讲，一心平等不可得故啊！我们常说可以欣赏，可以受用，不要占有啊！我们今天 生活在这个世界，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这个世界一切可以受用，不要占有，不要控制，有控制的念头、占有的念头、支配的念头，这就造业了。一定要用平等心才能利益众生，如果说自私自利的心，那就造罪业了。用平等心，用清净心，是你会做得非常圆满，做得非常好，心呢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那你就是菩萨了，你就不是凡夫了。这一段我们还没有学完，时间到了。今天就学习到此地。